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海参食补粥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如果您觉得海参是高档食材送人大气的话，又或是您就看中了野生海参的营养，想要给家人补充营养的话，今天明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是的，其实举办这次活动大家都知道很不容易，因为夏季正是野生海参休眠生长的时期，很多正规的海参厂家是禁止捕捞海参的，这个时候商场专柜里的野生海参都特别的稀缺，那鲜鲜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自然也不例外。所以非常抱歉，本次海参伏天进补的活动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时间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话不多说，赶紧把活动力度告诉大家。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鲜鲜野生海参啊，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之前最大的优惠就是单盒裸价699元了。但今天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不单可以享受到699元的裸价直供，而且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华道志每盒啊才524元，每根野生海参只要13块钱，而且还有一床会员价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054的张女士说，难怪这两天啊，我去商场里想买野生海参，价格都这么高呢，原来是休眠了呀。听说你们的野生海参才10几块钱一根，那肯定是实惠。还有3058的董先生说，老婆生2宝很辛苦，这么热的天在家坐月子太不容易了，想给她订点海参补一补。还有1127的何阿姨说，我已经吃了快3年的鲜鲜海参了，觉得这身体啊很不错，这好东西啊还是有好的道理。 在过去啊，能吃得起海参的那都不是一般家庭， 是 因为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8大珍品之一，足底人参顾名海参。而现在研究也证实，海参当中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多达16种的氨基酸，可见啊，这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啊，才被称之为高档食材。那今天伏天进补，打进4007106108，花13块钱就能吃得起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这个价格也不是普通平台能够提供的。 是， 所以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说实话，咱们老百姓吃海参吃的就是营养，是健康。之所以选择鲜与鲜的野生海参，我想主要是因为3点。第一是地中海的，常吃野生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地中海被称为海参优生地之一，海参自然长得很好。地中海被称为海参优生地之一，水质好，海参自然长得就好。第二是一级品的，这所谓一级品啊，指的就是海参的含盐量符合国家一级品的标准。所谓一级品，指的就是海参的含盐量符合国家一级品的标准。那这款鲜鱼鲜的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这才是真正的营养价值。第三是野生的，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珊瑚的摩擦，营养聚集超丰富。那第四就是今天的价格相当有优势了。 对呀，拨打进4007106108，原来这一盒要1999元，现在不仅可以享受到699元的单盒裸价，而且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华道志每盒只要524元，每根野生海参只要13块钱，同时呢还有一床2米乘以2米3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亲肤柔软又能机洗，夏天当空调备用，冬天当床单用，一举两得。之前啊，咱们享购的会员价是298元的，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3块钱不仅可以吃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夏凉被也是免费送给您的。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啊，目前热线已经是全满了，4007106108。 手机尾号52114890353系的朋友都是刚刚的订购成功。如果此刻电话处于占线的状态，请诸位一定要多摁几次重拨键。4007106108，4007106108。毕竟花13块钱吃一次野生海参的机会，这在过去啊是真的想都不敢想。 对， 但是现在13块钱不仅可以吃上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夏凉被是免费赠送。海参伏天滋补，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了，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加我一个。伏天还没结束，但是我们的伏天海参特惠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是的，鲜芋仙海参三盒送一盒，单盒划算524元，再送下倍的活动呢，后天就全面结束了。那么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大家可千万要把握住，吃这款海参的老顾客呀，还有想吃没吃的新朋友，现在这个价格又低了，赠品又多了的时候再不下手，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 对呀，其实海参什么时候吃，夏天怎么吃，我们很多的北方顾客啊，都是入酒之后一天一头，平常的时候一周吃两三回，这样也未尝不可啊。冬病夏治，你看这个三伏天里啊，贴三伏贴的比比皆是。因为夏天这个阳气旺，如果寒气重呢，体虚的人把这些阳气藏到体内，留到缺乏阳气的秋冬时节使用，就能有效的预防寒性疾病在秋冬的复发，这就是咱们所谓的冬病夏养。 懂得生活烹饪的家庭主妇们啊，会在餐桌上呢来一点变化，比如海参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老客们会早晨空腹蘸酱油吃，或者做海参粥，不知不觉的提高身体体质。 那我们通过广播向您推荐到来自于遥远的地中海海域进口的野生海参，全部都是在纯净深海里自然长大的，吃浮游生物与海底的水草，个个都是物竞天择有战斗力的海参。当然相比专柜1999元一盒，广播里给大家的是到岸价直供，只要699一盒，大概是40到50头，隔天吃一回，能吃3个月，这每次划下来啊仅需15块钱，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更何况这一次啊，我们还给大家带到了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床下背的伏天特惠价，这样再算啊，这一盒海参呢只要524块钱，一头算下来10来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床品质下背免费送，被子呢是水洗棉，更柔软，就像睡在云朵里，都是大气的格纹装饰，非常百搭，还可以单独送人，每一床的吊牌价就是680元。 可惜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取消了啊，所以40071061108，40071061108，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成功订购全部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其实这样的海参带回家送给爸妈吃太合适了。首先是营养好，然后是价格好，不就是平常随便买买菜的钱，买到了珍贵的海底人参海参嘛，当中有丰富的海参酸性粘多糖，还有人参皂带，多种的氨基酸，具体的好处啊，您自己去查一查。 哎，我们家孩子呢一直在吃这一款海参，就喜欢包馄饨，比我吃的还多呢。海参呢作为海鲜啊，它味道好得很，就是天然的味精，非常的鲜美。这一到换季啊，我就给他一天也吃一头，吃的时间长了，您自己就能看得出来变化了。40071061108，40071061108。如果今天一盒要5000元呢，我也让您考虑考虑。但是今天呢，699元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床夏凉被，这每一盒算下来只要524块钱。 看到手机尾号5213的朋友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说500块钱吃3个月的海参，这有啥好犹豫的呀？不就是自己一个礼拜的这个油钱吗？但是给家人吃3个月的海参，这家里人的身体难不成还比不上汽车呀？ 是的，你看啊，在理啊，这几百块钱咱们很容易就花掉了。但是今天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带给大家的是身体健康的投入，吃一次海参呢10来块钱，孩子吃，老人吃，我们自己吃，全家吃起来，好食材有它好的道理。40071061108，40071061108。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再跟您强调一下，此次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下倍的优惠呢，只有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可以享受了，再不买以后就没有500多块钱一盒的价格了。 是的，40071061108，40071061108。2022的朋友说下被真不错，质量好，不是几十块钱的被子，我再买2组留着送人。你看这就是聪明人啊。单干海参可以存放，留着送人，不仅是洋气，还是很大气啊。每盒标价都是1999元，今天把握优惠只要524，还有夏凉被免费赠送，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错过再也没有了。最后的10秒钟，赶紧 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温宁知识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归。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十集， 魏尚书谢恩上前，先拿了头名考卷，慢慢的起风。他突然眼睛放亮，头名居然又是陈廷敬。 啊哈，又是他，陈廷敬。诸位臣工，朕心里想着的状元就是他。但朕若有私心，本可起风看看，先定了陈廷敬再说。可朕啊，偏偏相信老天天意。魏尚书，你如何不说话呢？ 皇上，臣略有忧患。 你有何忧？说来让朕听听。 陈廷敬是山西乡试中的解元，本以名声太盛，又以会员的名分蒙皇上召见，乃天大的恩宠。皇上金口玉牙赐名与他，也是天大的恩宠。如今皇上又点他状元，这又是天大的恩宠。臣恐天恩过重，于他不利呀、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朕倒不担心点他做状元有什么不好，他若真是栋梁，将来朕要用他，谁还拦得住？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朕倒想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了。明珠，你还记得吗？臣记得，那句话也是皇上说给微臣听的，可是臣不敢说。你不说也罢，朕不想让你说出来，一切记住，时刻警醒就是。 王公大臣们不明就里，只是面面相觑。原来皇上说过，陈廷敬如此少年老成，倘若近身官场，不为能臣，必为大奸。皇上说这话也是讲给明珠自己听的，他哪敢让这句话叫天下人知道。这天殿试放榜了，新科进士们先在太和殿外站候整齐，王公大臣500官分列两侧参与朝贺。大伙知道今年的状元肯定是陈廷敬了，都悄悄地朝他这边张望。陈廷敬呢，知道很多人此时都在看他，总觉得脸上痒痒的，就像脸上钉满了蚊子。一时点阅大旗，进士们屏住呼吸，眼睁睁地望着前头。魏尚书缓步走上殿台的单壁，鸿胪寺官员们抬着皇榜紧随其后，进士们引手 瞻望皇榜，想看清上面的甲第名次。偏是今日艳阳高悬，只见皇榜熠熠生辉，上头的名字看不真切。点乐声中，魏尚书高声唱炉： 顺治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即日测试天下共事，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孙承恩。 怎么是孙承恩呢？ 是 啊，对对对，陈进 这个孙承恩是谁呀？ 那个谁？对对对，前两天不是找宝了吗？ 对， 进士们轻声议论起来。 不是陈进， 怎么会是孙承恩呢？陈廷敬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忽觉日头感觉那么的刺目。进士们稍有躁动，马上安静下来。朝廷仪轨早就吩咐过了，谁也不敢高声说话，谁也不敢左顾右盼。可是陈廷敬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他的笑话，面色不由得红如赤炭。魏相书接下来再喊谁的名字，陈廷敬几乎都听不到了。知道他自己的名字被唱喊出来，陈廷敬这才回过神儿。原来他中的是二甲头名，赐进士出身。唱炉完毕，午门御道大开，红炉寺官员抬着金科黄榜，黄榜之上撑着黄伞，魏相书领着新科进士随在金榜之后，走过午门御道，出了紫禁城，直上长安街。魏相书后面是状元、榜眼、探花，挨个排下来，街两边满是瞧热闹的。李老先生领着月圆和大顺早早候在街头了，月圆朝陈廷敬使劲招手，他却没有看见。李老先生见陈廷敬走在第四位，便知道他中的是二甲。皇榜到了长安街东边龙亭，顺天府尹向秉道早就恭候在那儿，待挂好皇榜，向秉道依例给孙承恩披红戴花，又给状元、榜眼、探花各敬酒一杯。酒毕礼成，又官员牵来一匹大白马，向秉道便亲扶状元上马游街。新科进士们这才达工作一番，跟随在白马后边回道而去。进士们走了，百姓们拥到金榜前观看。月圆这才知道陈大哥不是状元，急得扯着爹爹袖子问： 爹，这是怎么回事啊？满大街的人都说陈大哥才是状元呢。 傻孩子，谁做状元是皇上说了算，又不是街上的人说了算。月圆，你大哥呀中了二甲头名，已经是人中的龙凤了。 是呀，家里老爷老太太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要欢喜成什么样呢。 我们回去算了，你陈大哥呀这会儿还忙得很累，今日同乡要在会馆请客吃饭，明天呢还得去太和殿向皇上谢恩，要吃礼部的鹿鸣宴，要上孔庙行大礼，还要在大城门外的进士碑上提名。 啊，中个进士原来这么辛苦啊。 傻孩子。 山西今年进士中了八位，同乡们在会馆大摆宴席，喜气洋洋。京城里有头有脸的同乡都去道贺，只有魏相书和李祖望托故推辞了。李祖望淡泊已久，早不愿在场上走动，他不去没人介意，可魏相书不去就让人多想了。原来魏相书今年充任了会试总裁，山西中进士又多，他怕生出是非，干脆躲开这些应酬。可没想到皇上点状元的事虽是机要密务，却被人传了出来， 酒席上有人把这话说开了，同乡们都说魏相书眼睛黄了，硬是生生的把陈廷敬到手的状元给弄没了。陈廷敬听了这番话，虽不知真假，心里却很不妥帖。深夜回到李家，有人多喝了几杯酒，便不免有些怨言。李老先生同魏相书相交甚笃，深知魏大人绝不会故意害人，他听任陈廷敬牢骚几句，便劝他先不管此事是否是空穴来风啊。他说依他的见解呢，是否中状元并不要紧，只要有了功名便得晋升的机会，建功立业都事在人为。他心里暗想，陈廷敬才21岁，早早的中了状元未必就是好事，官是靠熬出来的，没到那把年纪，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人如果是得意早了，众目睽睽之下，没毛病也会叫人盯出毛病来。但此时这个话毕竟不便说得太透，便都放在肚子里头。他想日后要是有缘的话，自然会把这些话慢慢的说给他听。陈廷敬只在床上打了个盹儿，天没亮就起来了，他得早早的到午门外候着，今日新科进士们要进宫谢恩。李老先生也大早起了床，他先是嘱咐田妈预备了些吃的，出门应酬场面上吃的都有，只是看着热闹，弄不好啊倒会饿肚子。陈廷敬在李家住了些日子，人家早把他当自家人了，可他自己心里总觉得有些愧欠，这几天免不了都有拜会，便说要住到会馆去。李老先生自是要留他，可陈廷敬到底觉得住在这儿拜客不方便，只说过几天再回来住。陈廷敬领着大顺告别了李老先生，出门又嘱咐大顺到会馆去待着，自己匆匆去了午门。却见午门外早已是熙熙攘攘，新科进士们差不多都到齐了，上朝的官员们也都到得早，午门前停了许多的轿子，灯笼闪闪的。四月的京城清早很是寒冷，陈廷敬站立不久便已冻得发抖了。进士们都是没见过京城官场世面的，唯恐有失庄敬，只敢站着不动，身上越发的寒冷。只等到天亮了，才有礼部官员引进了进士们进宫去。一日下来，叩头谢恩，聆听御音，吃鹿鸣宴，拜孔提名，一应诸事都有人引领着，一朝一事诚惶诚恐，生怕错了。细细想来，桩桩件件都像在戏台上唱念作打。陈廷敬在外往来拜客，一晃就是十几天，这天终于消停了。又得礼部准假3月回家省亲，陈廷敬便回到李家辞行。进了大门，却见里头停着顶绿泥大轿，一问才知道魏相书大人来了。进屋一看，又见课堂里没人，正好要问大贵，月圆从里头出来，眼睛有些红肿，像是刚哭过似的。原来金科发榜那天，李老先生老早就起床上街，在寒风里吹了半天，当夜就有些不好，却不怎么在意。第二天陈廷敬要进宫谢恩，老人家也起得太早，更是加重了风寒。只等陈廷敬一走，老人家就一病不起，已缠绵病床十几天了。陈廷敬同月圆进去的时候，李老先生正同魏相书悄声说话，见他进去了，俩人就不说了，只请他坐下喝茶。陈廷敬是头回这么面对面见过魏大人，却因是在李老先生病床前，也就顾不得太多的客套。陈廷敬担心李老先生的病，仔细问着郎中是怎么回事，吃的什么药。李老先生 生气很弱，却说不碍事儿，睡几天就好了。魏相书总是不时望着陈廷敬，却并不同他说话。陈廷敬正觉纳闷，魏相书让他领着月圆出去暂时避一会儿，说待会儿有话同他说。陈廷敬不明白怎么回事，只好领着月圆出来了。月圆不像平时那么调皮了，话也不多，总是想哭的样子。陈廷敬听了很是担心，却劝解月圆妹妹，只说宫里太医看了准没事的，又想那魏大人只说等会儿有话讲，到底要说什么呢？便想外头都说皇上原本要点他做状元的，却被魏大人弄黄了，这事儿兴许就是真的，魏大人可能想把这事说清楚吧。陈廷敬在李家住了这么久，从来没去里面院子看过，这会儿没事便同月圆随便走走，却见里头还有三进天井，后面的屋子全都关门闭户，窗上早已结了蛛网。 哥哥，咱别进去了，我从来都不敢来这里，这里好多年都没人住了呢，西面还有个花园，我也没去过。 你怎么不去呢？ 我害怕，这么大的院子就我和爹还有大贵和田妈，到外头去我倒是不怕，外头有人。 月圆妹妹不怕，今后啊哥哥带着你玩。 俩人边说边往回走，田妈过来说， 陈公子，魏大人请您过去说话呢。 陈廷敬听了这话，胸口狂跳起来，魏大人若是说了点状元的事，他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应答。读书人哪个不想高中状元呢？魏大人是他的恩人，倘若真是魏大人把他的状元断送了，他又该如何对魏大人呢？田妈领着月圆走了，月圆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不停地回头望着陈廷敬，那眼神叫人看了甚是心疼。陈廷敬惴惴地端坐下来，魏大人也不客套，只说， 廷敬，李老先生特意叫我来，是想托我给你说件大事。 魏大人您请说吧。 李老先生想把月圆呐、托付给你。 李老先生身子还很硬朗，只是偶感风寒，如何就说到这话了？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李老先生是想让你做他的女婿。 魏大人，您是知道的，我早有妻室了。 我知道，我知道。李老先生呢，也知道。李家呀，原是前明大户，人丁兴旺，家道富足，现在是败落了。李老先生是世上少有的散淡之人，只把荣华富贵当作草芥，也不讲究什么传宗接代，不然他丧妻之后早就续弦了。如今见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可怜月圆呐，今后无依无靠。他明知你是一个有家室之人，仍想把女儿许配给你，既不是想高攀你这个进士，他呢也不觉着屈就了自己家的女儿。他同你相处的这些日子，知道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李老先生如此厚待，我自是感激不尽。只是月圆妹妹聪明伶俐，又是有门第的女子，怎能让她是这般名分？李家待我恩重如山，哪怕李老先生真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月圆养大，当自家妹妹寻个好人家也是行的，万不能让她委屈了。 正说话时，李祖望扶着门框出来了，陈廷敬忙上前扶了，说， 哟，前辈，您要躺着才是啊，怎么？ 廷敬，好汉 怕病魔呀。我活到这把年纪，从不在人前说半个求字。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若闭眼去了，但求你把月圆带着，待他长大成人，你是收做媳妇，还是另许他人，都随你了。 老伯，老伯，您的身子不会有事的。您是我的恩人，月圆妹妹也是我的恩人。您万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若真是有什么事了，我好好带着妹妹就是了。 婷婷，这不像话啊！你若真想让李老先生放心，就认了这门亲事。我为相叔拿这张老脸来做个证人。 婷婷，从命就是了，只是此事未能事先禀明父母，有些不妥。我自然会好好待月圆妹妹的，只是替她觉着委屈。 婷婷，你答应了，我也就放心了。话虽是如此，不能空口无凭。立个婚约吧，啊，双双换个八字更迭。 嗯，婷婷都听两位前辈的。 陈婷婷便不着急回山西去，天天在李老先生床前熬药端茶。月圆毕竟年小，还不小事儿，有时听得陈婷婷喊爹，觉得好玩，便说：“ 哥哥，你怎么管我爹叫爹呢？” 陈婷婷呢，落了个大红脸，不知怎么回答。李老先生笑着说：“ 傻孩子，你叫他哥哥，他叫你妹妹，你叫我爹，你哥哥不也得管我叫爹吗？” 田妈在旁边笑着说：“ 往后啊，咱家要改规矩了，我们得管陈公子叫老爷，管老爷叫老太爷。” 月圆越发不懂了，只是觉得像绕口令似的好玩。只怕是因为有了喜事，李老太爷的病眼见着慢慢好了，月圆也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好像突然间就成了大人，见了陈婷婷就脸红，老是躲着他。老太爷日日催着陈婷婷回山西去，可陈婷婷仍是放心不下，总说过些日子再走不迟。张谦知道了这边的事情，也没有急着回去，一直在会馆里等着。反正俩人约好同去同来。老太爷下床了，饭也能吃了，说什么也得让陈婷婷快快回家去。陈婷婷这才约了张谦择日启程，两人去翰林院拜别了魏大人出来，在午门外正巧遇到了明珠。明珠老远就打招呼：“ 这么巧，在这碰着两位进士了。”“ 见过明珠大人。这位是御前侍卫明珠大人，这位是新科进士张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